家里享清福，平地不足以走扬州，每日里起早睡晚推，这小车大街小巷走， 卖白菜，卖扁豆，卖黄瓜喽，卖葱头，一个月挣不上二两香喽，搞定这一生小手一分能不求，哎呦呦，挣些事儿买青菜，丢人又出丑啊，糟蹋你这一生小手，你还不知愁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百拿不厌，哎呦，对待顾客就这态度，我呀给你们商店踢下去，

穷。三十年前学徒把斧子剁，手提那些罪比天上的星 把遗忘的事情脑后搁，

中想起了东坤寺，穿山贼赵姑娘，结发宝图扫公布的文。 哎呀，判官呀！

中西 听众朋友，越剧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，再见。